是吗？ 对， 我昨天被叮了那么大的一个包。 那是蚊子的问题，好吧？那跟秋天的温度有什么关系？ 秋入秋的蚊子就是秋老虎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在南方的朋友们可能要哭了。一年四季的蚊子基本都是在秋天的状态。 南方的蚊子有这么厉害吗？ 真的，我跟你讲，广东的蚊子就是那边有一种说法叫“十个蚊子一盘菜”，一点都不夸张。 十个蚊子一盘菜， 对，就是你不能在草丛里待超过五分钟，不然你可能就在那儿身亡了。 OK， 那我们是知道有这样的一条消息，是昨天北京气象局发布的，那就是北京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当中会告别酷暑，迎来比较清凉的一周。 哎呀，终于期待到这种，我觉得在北京最舒服的天气，可以穿着一点披风，然后还可以光着腿，然后又不冷又不热，漫步在银杏树下，好美。 感觉有点怪异的装，就是这个装扮啊。 怪异吗？不都是秋天这样打扮吗？ 没有，刚刚就一直在脑补说，光着腿，然后披着披风是什么样的感觉？后来发现，我想到的是美少女战士。 不要轻易暴露我的年龄，好不好 ？OK OK， 那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说从今天凌晨的5:30左右，北京的温度呢就已经是呢，大家能感觉到，其实今天早上是雾比较大，然后能见度并不是很好，但整个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然后呢，从今天白天开始呢是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然后分布有小阵雨，在部分地区最高的温度达到30度。夜间的时候呢是多雨转阴，在山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最低的气温将达到23摄氏度，所以也提醒各位在今天有去山区出玩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因为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方。然后未来的一周呢，北京都是暑热南线，应该是大家很开心的消息哈，会有阴雨并且频繁出没，还会有这个清凉将至。那么从下周开始，夜间最低温度将降到21摄氏度左右，睡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关好您的窗户，盖好被子，而且我觉得空调可以适当的关闭一下，晚上应该用不到了。 哦，是吗？晚上用不到空调，其实我觉得就是秋天来了的标志。 是的，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还在用空调。 但这样其实会容易着凉。 是吗？ 对。 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比较凉爽的一周。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提到凉爽，其实最近在网上有一则帖子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在国外的一个叫做 Quora 的网站，这个 Quora 就相当于说是国外的知乎。就是那个在这个网站当中呢，大家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呢就会有不同的人来进行解答。那最近呢是有一个美国网友，他提出了有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他问是什么呢？他问中国有冰箱吗？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而且非常难的问题？这其中真的是带着非常非常多，就是源于他的一种就是偏见，或者是怎么说，对中国的不了解吧啊。然后呢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呢，各路网友就纷纷是撸起了袖子，然后就开始讲了。比如说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 Matthew Miller 就说，他说中国没有冰箱，中国人都住在泥屋里，生吃虫子，从来没有见过火，没有见过轮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电。他们就相信你们都太天真了，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全部都有啊，对不对？然后一个名叫做 Bruce Andy 的这个网友留言，他说我很疑惑这个问题是不是钓鱼帖，这也许只能是提问的人特别傻呢， 标题党。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啊，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冰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从战国时期就开始有冰箱了。 从什么时期？ 战国时期，就是2000多年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冰箱是长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用的冰箱。 我知道，就是 我记得以前在古代有一个典故，好像是就是是不是杨贵妃要吃荔枝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样的一种特殊的运输方式把它运过来的，然后储存在那种冰窖和那种类似于这个地底下挖了个坑放了很多冰。 对， 这就是冰箱的原理，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冰箱的原理，是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冰箱，就刚开始的时候是那种无氟的冰箱嘛，然后就是用氟来制能，然后后来不是氟对那个大叫什么臭氧层， 对，是有破坏的，对， 所以后来就改成了无氟冰箱。 嗯， 但是其实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上不断的演变，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冰箱其实开始是用木头做的。 哎，真的跟现在的冰箱长得很像，但我觉得 像的，对不对？ 更像是我家的脚柜儿。啊， 南方没有脚柜儿。还是说南方有脚柜儿？你的脚是就是那种角角落落的脚，对吗？ 你当然不是把脚放上去的脚。 我以为是饺子的脚 啊， 因为我们正在聊冰箱嘛。 好， 然后呢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冰箱 啊。它是外面用什么做的？这个 它外面应该是用就是掐丝的珐琅制作的， 应该是高密度的那种食材，是吧？ 对，应该是， 然后可以保温隔绝空气之类的。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这个冰箱的问题啊，就不仅仅是现在有冰箱，而且其实中国从古到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网友其实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样的问题怎么会被提出来呢，也是情有可原，对吧？ 就像所有人看到这个比如说一些地域的人也都会带有一些属性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觉得对。就比如去了南方，很多人知道我是东北人，他们就会问你们冬天的时候是怎么上厕所的。就有时候有点小尴尬。 然后你的回答就是在室内上厕所。 对，就是和你一样。 你这个还好，你还记得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就班上遇到比如内蒙古的同学，有的时候就有的人真的会问说你们高考考不考射箭。 对，还有问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的，是一样的。 对，那在网上也有网友指出了，其实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其实就相当于说你问一个巴西人你会踢球吗？ 嗯， 不一定是巴西人就会踢球，对不对？然后你问俄罗斯人是不是天天把伏特加当水喝，然后你问一个埃及人是不是生活在沙漠里，对吧？就是这样的地域的偏见，其实有的时候挺影响我们对于一个地方和一个人的判断的。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网友也是被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回答所调侃啊，比如说有人说，我们都是用寒冰掌来冷冻食物的，满意不？ 这个特别棒。这个特别特别棒， 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中国网友反问说，哎，美国人，是不是不穿五层防弹衣就不敢出门啊？ 这个倒也是呢， 就类似，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回答，然后顺便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冰箱的历史。中国当然有冰箱，而且从古至今我们都有冰箱。OK， 刚刚聊到的是中国的冰箱，那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到中国的网红，对不对？ Yeah， 网红主播的身上。 比如说我觉得我已经快了。 是吗？ 对。 所以你的目标是要作为一位网红主播。 其实我的目标只是想让更多人关注到我。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给我点个赞，请点赞，现在就点赞。 为什么你说就是现在就点赞的时候特别像就是那种动画片里面配音的那种老奶奶，点个赞再点赞。 这我也是可以稍微年轻一点的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这种，哎，我觉得现在很多网红都是这样说话的。 对啊，就娃娃音嘛。 就是我真的接触过，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确实接触过一些小朋友，就90后甚至现在快到00后，生活当中可能就跟咱们是一样的。就 我也是89年，我是89年的，我离小朋友就差一年，对不对？ 你不是今年只有6岁吗？上次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还只有6岁。 现在我28了。 哇塞，你长得 就是这么快。 果然是中国的激素吃得好。 然后呢，你接触到90后的小朋友， 然后就他们平常说话之后真的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这种甜美的感觉，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就吃啥，就类似这样的状态。而且最近很逗啊， 就是看到了一个新闻，就不只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和大家都在关注网红这个现象，叫网红时代，甚至是连 BBC 这样的一个就是国际性的一个就是很大平台的，他们都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网红现象，甚至是针对中国网红现象，他们制作了一个纪录片，然后他们跟踪拍摄了一个中国就是二三线城市的一个小网红，为什么拍摄他呢？就是因为跟很多网红一样，他也是属于被扶持和大家赞助起来的。然后其中他们跟拍了他的一个忠实粉丝长达四年，这个粉丝在四年前就给他累积刷票啊、点赞啊和送礼物这样的金额超过了10万块。 哇哦，10万块就是好多个游艇，好多个兰博基尼。 对，而且在四年前，那个时候应该是直播刚刚兴起的时候吧，刚刚还不是很热的时候，他就刷票啊，然后送礼物啊，哎，这个时候您就可以也尝试一下送个礼物啊，其实 可以。其实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挺多人会送礼物的。 对，然后就我觉得这，但有时候还是稍微要持一点度，但对我们这种有价值的人，我觉得就可以没有关系了。当然，就是我觉得。就还挺震惊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引起了国际上大家的关注。其实我想问问水水，你在英国是留过学的，而且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在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像中国现在这样的直播网红热的这种现象呢？ 其实在国外直播没有真正的特别火起来，但是社交软件确实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在国外的网红其实真的也都非常的厉害。 他们也是这种就老百姓自己会给他赞助啊，然后送礼物啊，这样去刷金额的吗？ 对，会，但是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广告的赞助。你知道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全球的十大就是收入最高的就是网红，就是时尚博主，算 时尚 博 主 吧。然后其中的排名，就是我看到这个名单基本上都是90后。而且他们就是各自的就是领域都非常不同，但是同样的有一个特质，就是会赚钱。就你知道，就是今年在一个媒体评选出来的就是十大会赚钱的网红当中，除了大家都是九零后之外，会穿、身材好也成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他们是美妆博主嘛。 对 对， 就比如说，其实排名第一名的是一位来自于美籍的伊拉克的美女，她就是Huba Cotton。然后他的平均赞助费用达到了1.56万欧元哦， 1.56万欧元， 对， 就全部都是这个大咖给他赞助的吗？ 就平均， 平 均下来。然后他从2010年开始经营自己的美妆博客，分享化妆心得。从2013年，他还和自己的两个姐姐共同创立了美妆品牌，叫做 Huda Beauty。很漂亮，我们来看看他长这个样子。 云水。你为什么要回国？ 首先我们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排名第二名的就是美国，一个美国的叫做 Cameron Dallas， 他是一个男孩，然后他平均的赞助费用也达到了1.47万欧元。他是1994年出生的一位小鲜肉，然后是靠搞笑的视频走红的。就这样的一个男孩。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从前两名的这个状态来看，就是作为一个网红，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要多才多艺才行，对不对？ 其实你看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说我们赚钱主要是通过商业，然后这种实体经济，甚至是教育这种传统行业。现在有新兴那种行业，就是类似于像游戏，比如说传媒大学它不开了游戏专业，然后专门来研究这个行业，然后甚至是网红，甚至大家现在比较热门的王者荣耀，然后也有人就是就前段时间最热的新闻就是王者荣耀在一个暑期还是一个放了几天假吧，然后一个皮肤它的累积的金额已经卖到了上亿。 对， 真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这种新兴的这种经济行业确实会促发和催发一系列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但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么正能量的节目，其实要跟大家去说一就是树立一点点这个导向吧。 什么导向？ 就作为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投入到这种比如说美妆也好啊，游戏行业也好，网红也好啊，人很多其实。 对。 但真正能做出来的人，大家会发现还是凤毛麟角。而且你会关注那些能做出来的人，他一定是具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路、思维、风格、定位在里头，而不是像大六那样说，我只要打扮得很漂亮，然后我说话甜甜的，我会唱几首歌，我就可以成为网红。其实 不是 这样 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肯定要具有一种、 okay. 就他个人的风格，他的魅力在里面，才会能、真正能够，就是还是要有思想。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大家在这上面要下一点功夫。如果你真的想走这条路的话，去想想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自己的卖点在哪里。 赶紧去找一找自己的那两把刷子。 对，还是要充实自己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接着看啊，比如说第三名来自美国的90后博主叫做 Jan Seller， 他的平均赞助费用是 1.3 万欧元，他被称作什么呢？被称作翘臀女王。然后呢，他经常会去发布自己训练臀部的肌肉的视频和照片。然后呢，他推出了自己的运动装备的品牌。然后在今年的4月份呢，入选了福布斯的健身类意见领袖的第二名。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美臀女王。所以大家就是通过这些图片也好，或者是通过他们的整体的状况也好，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能够进入排名前十，拿到超过8000欧元的平均赞助费，不仅仅是长得漂亮，然后会唱点歌什么的， 对， 就可以的。 对，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就是其实实际上还是需要努力，比如说我们还是需要去发展一个方向。 对，就我现在 就比如说美脖子，对吧？ 美脖子。这个可能对于年龄上有要求， 而对于天生的有要求。所以我们通过这前十名还是能够看到。再给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啊，比如说第五名的也是美国的视频达人，他叫做 Cash Giroux， 他的平均的赞助费用呢达到了1.12万欧元。他是1997年出生，那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在短视频平台 Vine 上发布的视频而走红。那他今年已经开始参演 Netflix 的电影了 You Get Me。所以很厉害。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找到了自己准确的定位，其实在这个时代红和火并没有那么难，就没有像我们2008年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还是要走传统的路线，然后去参加大型的比赛去做主持人才能做得出来。这个时代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 对，这个时代其实更需要，其实我觉得人变多了，声音变多了。 对， 不一定还真的是有比以前更容易，因为以前可能声音比较少，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更就是更耀眼的机会。 对， 但是现在呢，人多了，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更锋利的角度。 没错。 所以大家想红的同学们，好好的关注一下这个排名，学习学习这个全球前十的时尚博主。OK。 好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嘛，那么很多小朋友可能就要回到学校去上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到放假或者一到有空闲时间，大家普遍的休闲娱乐项目只有一个。 什么？ 那就是看电影。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笑得有点尴尬，尬笑。 因为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所有在这种 你转得有点硬。 好的，那我再重来一遍。水水，你喜欢看电影吗？ 我喜欢看电影，心语。 那么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关注到哪一个电影大家关注度是最热的呢？ 哇哦，天哪，你真的是问到我了耶。我觉得我这个假期肯定是关注到了《战狼二》，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关注《战狼二》从上线到现在，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什么数字？ 超过了50亿，对不对？ 哇塞，这个你都知道啊！ 哇，那你接下来要讲的这条新闻是不是正好关于《战狼二》的？ 对，就是的，怎么那么聪明？天哪，咱俩再讲一点好不好 ？OK， 所以得给大家带来的《战狼二》的这条消息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大家都在关注《战狼二》，然后《战狼二》也是，由于它的宣传也好，它的发行也好，做到了一个就是让大家就是与其他同期上线的这个片子来说啊，哎呀，今天早上没有练声是个尬的事情。片子来说，它的浮出的这个票房率是最高的，因为排名第二的仅仅才达到了5.6亿，排名第三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才达到了4.9亿，而它的累计票房达到了50亿，可以说它与第二位的这个段位拉开的幅度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它一个人的票房与其他所有在就是在线的票房的总额还要高。 特别 这就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而且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保护月，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其实你看还有其他大家关注度也很高，就炒的也很多的，比如说《悟空传》。悟空传排名第二，它的炒度热度和它的发行量和它的 炒度， 对，就是炒作的力度啊。 okay, 和它的发行量和它的宣传其实也很好， 还不错。 但是就是片子不给力，因为它的豆瓣评分好像才有4.9分。 OK， 所以说其实内容还是很关键的。 对，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前期就刘亦菲啊他们的炒作，其实也很热。大家因为跟电视剧比，这个大家期待度也很高。但整体的质量，因为我虽然没有去院线看，但是 我去看了， 你去看了，感觉如何？ 感觉挺雷的。 是因为配音的问题吗？ 不是因为配音的问题，他用的其实都是演员的原声。 是是是， 是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比较散漫，比较散。然后就是杨洋拉面的那一段，我真的服。 来来来，给我们形容一下。 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为了做那个效果，你知道吗？然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就有一个情节是，就是那个夜华不是要给那个就是叫什么，他姑姑做饭吗？然后他做饭的时候，然后就是他那个面就是弹的筋道的，他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拉面广告就要出来了，你知道吗？就很像在某火锅店的那个就是服务，你知道吧？就每次我们一起去 吃海底捞是吗？ 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此处招商啊。然后每次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面条师傅，他就是在弄面的，他还要甩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哇塞，这感觉真的是棒棒的，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并不是服务情节的，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所以然后再往下的其他的片子的相比来说票房就更惨淡了。但实际上下面其实有很多好片，比如说虽然上映时间很短啊，但是有一部片大家关注，就评分很高，达到9点几分，就是那个《闪光少女》。 好像据说这部电影不错。 对，但是可惜因为我想去看的它已经下线了，它的上期非常短。 对，现在好，就感觉电影啊，就是说的直白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不怎么好的电影吧，它总在。 对， 然后你觉得特别好的电影，你好像知道了以后，它就已经下线了。 但是我觉得《战狼二》能达到这么高的票房，也跟它本身的质量很好，也是有很大相关性的， 必须的 口碑宣传嘛，对。 对，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抓住暑假的尾巴，然后去关注一下目前上映的电影都有哪些。其实实际上，国产保护月过后，很多欧美的大片也开始就是接续而来，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而且电影市场其实一直以来在暑期档的争夺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会出一些黑马，也会出一些精品的作品。当然了，也会有我们不甚满意的。所以说，其实看电影有的时候看的是心情， 对，是，而且看的是旁边跟谁。 对，你现在旁边一般跟的是你儿子吗？ 不，陌生人。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出来看电影，如果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一起出来看电影的话，儿子就只能自己在家作了。 OK， 所以说经常会有一个人的电影场， 就是孤单寂寞冷的典型代表。所以有没有人约？来，快告诉我有没有人约我。 在直播间当中，如果想要约心语看电影啊，我一起看电影，就是比如说一起去看一部有趣的好笑的电影，然后如果是想这样的话，打一个一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要和我们互动的地方。 这么现实吗？万一没有人怎么办？ 我们要感谢有时候也翻二，是从心语姐姐小仙女分享的直播来看到你的。 我 们要感谢雪婷。然后呢，我们要感 谢 现在在直播间的非常多的观众啊。我们看到 Verona 来了， Verona 对主播爱不完，然后送礼之余还分享，谢谢 Verona。 谢谢送礼的朋友，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嘉宾华星宇，他之前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而珊珊是有事出差了，所以说只有等珊珊回来以后，他才会回归我们的节目。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一首演员送给大家。 简单点，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关注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记得一定要点击关注哦，今天新来的朋友们要点击关注关注关注。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第一个环节是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期待的，因为从昨天开始我就预告我会花十期的节目的时间向大家介绍50个国家的早餐。你吃早餐了吗？今天 我没有。你这样说完我觉得可能我就会。 好的，没有关系，我向你今天呢向大家介绍的是有5个国家的早餐。 来，我想问问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你们都吃早餐了吗？来，吃早餐的打个1，没吃早餐的打个2。 OK，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观众的情况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摩洛哥的早餐。 摩洛哥的早餐， 看到摩洛哥的早餐呢通常包含的是有酸辣酱、果酱、奶酪和黄油的不同的面包涂在上面的这些酱啊，有酸辣酱，然后果酱、奶酪或者黄油。然后摩洛哥呢是有真正美味的烤面饼，通常呢是被一厚块端上来的，然后你从上面撕下来。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B 开头的一个这个英文名字的小麦的薄饼烤饼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很好吃的感觉，有没有？ 对， 上面刷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 果酱， 这个是果酱，然后这个是酸辣酱吧，然后这个中间夹的应该是黄油。 看起来不错。你看我们有这个网友在上面留言说没有吃早餐。 Verona 还没有吃早餐，但是 Verona 昨天是已经看到了英国呀什么西班牙的早餐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习惯一点啊。好，那刚刚看到的是摩洛哥的早餐，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夏威夷的早餐。 哇， 这个早餐真的是 饿了。 饿吧，对不对？接下来还有4个国家的，不要着急。 我觉得看完这期节目大家可能会更饿。 当然会更饿。其实我觉得夏威夷的早餐就是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夏威夷，有没有？ 啊，好多水果哎。 就是夏威夷的早餐呢通常你都不敢想象，就是夏威夷人的早餐他只吃水果不吃别的。 是因为那边的水果 多？别的啥都不吃。 还是因为热？ 我觉得是因为水果多加热吧。 但其实这个比较适合女孩子了，早餐的时候 是吧？ 对。 然后我们看有绿葡萄、紫葡萄、橙子、 草莓，还有苹果。 然后这边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面包啦，对不对？ 还是 面包，然后还会有一点奶油在这边，然后可以吃。那夏威夷的早餐里面呢，也有百吉饼。那百吉饼可能是它比较少的，就是水果以外的这样的元素。然后呢，就是他们其实实际上很爱冲浪，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早餐是没有办法补充就是足够的热量的。 小苹果说他要哭了。估计都是没有吃早餐的宝宝们。 没有吃早餐的宝宝们就是被主播搞事情了啊。然后吴黄说真的很夏威夷。其实我关于夏威夷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夏威夷就首先是有 草群 对, 对, 对， 然后要跳起来。 然后跳起来，然后节奏很欢快。然后就是喜欢吃水果。 但我觉得那边的芒果应该很棒。 OK， 好，那接下来是瑞典的早餐。大家就是觉得瑞典的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如果你来想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比较传统吧。我感觉就很宫廷，然后一定要有牛奶，一定要有面包，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点比如说牛肉或者肠之类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瑞典的早餐。瑞典的早餐其实实际上就是烤饼，然后呢它是由一种由鸡蛋、面粉和牛奶混合而成的糊做成的，然后呢两面煎炸，更像是就是那种可丽饼，然后通常呢会配有果酱。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瑞典的早餐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 但是我听你说那个配方我感觉口感应该很棒。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做完这个节目咱俩是不是都出不去了。 主播自己搞事情把自己搞得那么饿，你说犯得着吗？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冰岛的早餐。冰岛的早餐呢通常是最重要的就是驱赶黑暗和寒冷，因为冰岛的纬度真的非常的高， 是 他们常常会出现极夜的时候。 是， 那这样的早餐其实实际上首先第一是要热腾腾的， 是要很热，然后暖胃，然后再其次呢它其实是加有红糖的燕麦粥、那也可以放一些葡萄干或者是坚果在这个粥上，然后吃起来就真的是棒棒的了。 哎，真别说哈、这个早餐让我想起了东北的早餐。其实还蛮像的。就是你看东北也是很冷，然后也是都是早餐以粥啊这种豆浆啊，然后热的然后稀一点的东西为主。这个可能有一定科学根据吧。 我觉得应该是吧。就感觉好像人在起来特别寒冷的一个早晨，然后喝一点热的流食的东西，是不是会感觉就是整个胃和身体都会舒服一些？ 所以咱俩是在瞎掰吗？ 感觉液体把能量传输到这个身体各个部位要快一些。 我觉得本来大家还很饿，可能听完这一段就 不饿了是吗？ 对。 OK， 那最后一个啊，就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的五个国家的早餐当中，最后一个就是葡萄牙。的早餐，葡萄牙的早餐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美味的一个甜馅儿的羊角包，然后还有在阳光下的这样的可口的咖啡，就可以组成一个很典型的葡萄牙的早餐了。 哎，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主要这个光线打得很棒。 就是感觉这个早餐吃起来很健康。其实一个人在三餐当中非常非常需要重视的就是早餐。 对，没错，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其实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早餐，因为你能摄取的营养的那个物质的微量元素是最大的，而且早上的时候你整个身体都是刚刚睡醒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血糖，然后需要给你提供很多的能量，所以你可以中餐少吃一点，甚至晚餐都可以不吃，但早餐是一定要吃的，不然整个身体的排毒代谢循环都会被打乱掉， 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吃早餐。 对， 那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介绍各个国家的早餐啊。那今天介绍的呢是有葡萄牙，有冰岛，然后有瑞典，有夏威夷和有摩洛哥。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国家的早餐呢？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对 啊，新宇今天就打算去吃什么早餐？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在街边找个什么煎饼啊之类的，有的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上班高峰期，你在街边能找着个能买着的吃的已经很不容易了。但看完你这个之后，我决定要提升一下我早餐的质量。那么各位朋友们，你们的早餐今天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告诉我们吃过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都吃了些什么。 我今天早上其实我因为要上节目嘛，很早起得很早，所以一般早上我都会起来以后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就会买一些酸奶就囤在家里，然后早上就是出门的时候，然后拿一瓶酸奶，然后先把酸奶喝了，然后我觉得至少能有一瓶酸奶垫着胃，垫在胃里面，然后这样做节目的时候不会太饿，然后节目完了以后可以再吃。 对，就酸奶牛奶面包这样的。哎，说起来其实在大都市生活的这种年轻人还是蛮辛苦的， 很辛苦，特别是通勤族，通勤族真的是很少有时间，真的是坐下来吃一个早餐。所以其实我如果知道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两个，他们是每天早上真的都会摆盘儿，然后给自己做早餐，然后一定会坐在桌子前把早餐吃完了以后然后再出门，我就很佩服他们。 这是什么人？ 因为他们牺牲的是睡觉的可能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他们一定就是不管再怎么样一定要保持这个早餐的质量不下去。 说实话这点我就很惭愧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过我的睡眠。 改天可以找一些他们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他们每天都会照相。一日一食， 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觉得水水，如果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你要有时间的话，倒不如跟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五分钟可以快手完成的早餐，因为其实做妈妈之后我也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对，就比如说当然这个对小宝宝来说可能更实用一点，可能对于大宝宝们来说就也许觉得那个营养物质会稍微欠，但也还好。 OK， 就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可以拿冰箱里的牛奶冷冻的，就是可以，就不是冻成冰啊，就是这个冷冻的就可以，然后倒到那个碗里之后，你打入一个鸡蛋，然后把它们搅匀，然后再放一点点这个应该是小麦粉，就可以，就把它打成糊状。然后其实你打开锅，如果你喜欢吃青菜的话，你可以放一点葫芦丝。那很多人其实喜欢在这种鸡蛋饼当中放葫芦丝。我有尝试过放黄瓜丝，但是口感 土豆丝 啊，对，土豆丝也是很多。黄瓜丝口感相对差一点点，因为它的清香味不是很好。然后有的人喜欢放香菜，有的人喜 欢放那个啊，还有芹菜末也是可以的，你都可以提前一天准备好。那么这几个东西你就非常暴力的把它搅拌在一起之后，打开锅，打开平底锅，倒上油，微热或者是稍微热一点点，你用手可以感受一下温度，倒进去之后，然后让它可以稍微给它一点时间让它成型，然后再把它翻过来，撒上一点点盐，如果喜欢吃胡椒可以撒一点胡椒，其实整个完成的时间5分钟足够了。 还要打糊哎，打糊怎么5分钟会够呢？ 但实际上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复杂， 而且还好像洗起来挺麻烦的，又要洗带油的锅，然后又要洗带糊的碗。 但实际上我自己操作过之后，我发现真的5分钟你是绝对可以都够了完成了，就是、 哦、真的吗？ 对，从前期到准备到最后你洗锅，因为冲一下，然后你稍微涮一下、然后包括打糊的，你就很暴力的搅在一起。我觉得早上的时候不用追求美感和那个和那个流程，只要它熟，然后营养物质都在。是最重要的， 所以做出来就叫做葫芦丝儿鸡蛋大麦饼。 就是东西配方，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着去搭配。如果更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准备几个坚果。因为其实营养学家有讲过，早餐的时候，正常的成人也好，孩子也好，你吃那么3-5个坚果，比如说这个腰果啊，或者是杏仁啊，或者是核桃啊，其实都还蛮有益你整个一天的身心的健康，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会觉得精力充沛的。 今天就去买核桃。也是最近有很多很多人给我推荐核桃。然后就说核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很适合在早餐的时候吃。 对，其实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吃核桃。 那刚刚呢，新宇是给通勤族们一个小的建议。那也是要再次的告诉大家，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那刚刚我们分享的是各个国家的早餐，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啤酒，它叫做误点啤酒，就是你没有准点儿，然后误点儿了。然后呢，这个啤酒它主打的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纽约每天都要就是踩着点儿去坐车去上班去打卡去下班这样的年轻人，然后特别是通勤族吧。然后它就是在这个包装上，我们来看到它在这个包装上有一个 delayed， 就是这样的一个误点的标志。大家看到没有 ？Delayed， 所以他是提醒大家不要误点，是吗？ 对，他其实也是在嘲讽大家，就是你马上就要误点了。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可能会不敢喝，哎， 为什么？ 因为喝了会误点啊。 对，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但是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讽刺和调侃现在在大城市，然后每天都要不停的踩点的这样的通勤族。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还蛮悲伤的， 是吧？但是你不用踩点啊，现在你要踩点吗？每天 不，我是每天到点了会被踩醒。 所以这个就叫点踩，是吧？不是踩点， 不是我踩点，是有人踩着点踩醒我。 OK， 是你儿子吗？ 对，就一个2岁的小孩，他的精神世界是不可估量和不可预测的。 对，充满了无限的能量， 每天都不一样，很精彩。 OK， 那在一会儿的环节当中，我们还会接着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 那在这个翻滚朋友圈的环节呢，我要继续给大家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欧洲，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旅游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最近在巴塞罗那发生了非常令人悲痛也震惊的这样的连环的袭击的事件嘛。然后呢，其实巴塞罗那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对旅游业的一些游行，并且在巴塞罗那的一些比如说公交车上或者是在一些墙面上，当地的居民或者是一些行为比较冲动的人已经开始留下了一些关于旅游的评价。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幅啊，他说 Tourist you are the terrorist， 就是说得很过了，他说就是运用一个押韵，他说旅游的人你们对我们来说就很像是恐怖主义一样。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啊，但是可见就从他们的语气当中看到巴塞罗那当地人已经感觉到旅游业对他们整个城市的生态和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挺负面的影响的。那从2015年的6月，就是他们的新市长这个 Ada Colau 开始就是表示说，如果不能够最终弄成威尼斯那样，我们必须在巴塞罗那进行一定的限制。所以现在巴塞罗那已经开始把限制游客的数量拉上了日程。 所以到了2018年，数量将会从现在的40，就比如说啊，他就查封他的这个没有营业执照的一些民宿的执法人员的数量，就会比如说今年是40个人查封，就比如说去查封就这样的工作人员，到了明年会增加到110人。所以说他其实实际上是在有意的去规范整个的旅游市场，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关闭这些没有营业执照的，就是民宿， 明白， 或者是去限制一些就是没有通过许可的这样的旅游的服务，来限制旅行的人数。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来说，旅游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了，已经，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偏远城市啊，或者小国家来说。你看，我们刚刚有一位网友啊 ，Lisa 跟大家说 on time。应该说我觉得一说到高峰啊，这个到点啊，迟到啊，这些话题应该是这种青年人通有的这种心理的阴影。 对呀，对呀，而且我记得好像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就是中学老师还教过大家，记不记得，就说 on time 和 in time 有什么区别。就老师好像说过 on time 就是比如说你约的是9点，然后你正好9点踩着那个点，就是踩点到了，那个叫做 on time。然后如果你是8:55到，然后其实你约的是9点，那个叫 in time， 对吧，是提前来了， 就进入了那个时间。 所以 Lisa 刚刚说的是 on time， 就是说你真的是踩点到的，对不对？ 对。 有没有喝这个误点的啤酒？ 应该是，可能这个我估计咱们可能还不会有人买这种吧。 我觉得如果我出的话，我会出一个准点。 这个倒是蛮不错的，或者是提前一点。 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取消。就是今天的会议取消了，今天上班取消了，今天的任务取消了，今天要你做的东西也取消了，今天老板所有都取消了， cancelled。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大停电或者是大风暴，这样就可以停课。 对，就是 cancelled。 其实你像一个地方如果要取消旅游的话，我觉得对他们的经济会影响很大。 他不是取消旅游了，他只是限制旅游。就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冰岛从今年的3月开始，对旅游的人要加收一些费用。就比如说你要进入它原本比较，就是它原本都是免费开放的一些国家自然公园的时候，现在它要求你去购买一张14欧元的一个叫做 Nature Pass， 就是叫做自然通行证。然后呢，它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通行证呢，你如果是被抓到进入这样的景区会被罚款。然后这项提案也会为冰岛增加实际的收入，用于去环保的维护。然后同时呢，他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比如说对待这个每一个游客身上要多收一些钱，比如说门票涨价等等等等，都是为了把价格提高，然后以限制旅行的人数。同样的呢，也是能够把这样的旅行的费用往上走一走。 其实我倒是觉得能关注到这个保护国家环境来说，其实还挺重要的。其实中国有些城市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要是可能的话。 比如说 北京人太多了。 多到你这么惊讶吗？ 就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有将近10年的时间，最怕出行的日子就比如说5、11节庆假日周末。然后上个周末我们自己的公司因为结束了暑期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带着我们的实习生也好，带我们这些个同事也好，出去放松了一把，去了一趟10度。那个人多到就是大家排队去做漂流，我们排了将近1个多小时，穿着那个厚厚的救生衣，戴着钢盔，还是很兴奋的。装备好了之后一直在等，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后来到中间的时候就变这样，后来到后面大家都把衣服脱掉了，就开始聊天。啊，他人太多了。 排队是很让人受不了了。很让人受不了。就比如说在机场排队，其实就是挺让人受不了的。就经常你觉得你是 on time，就是你明明就可以踩着那个点儿，然后进入到安检，然后过去，然后直奔登机门，然后你一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值机的那个柜台有很多很多人，然后你瞬间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崩溃的感觉。 你知道最崩溃的排队是什么时候吗？你猜，你有没有体验？你应该没有体验过 排 女厕所。 女厕所倒还好，就是我个人经历过最崩溃的排队的，就是我那时候还在上这个报社上班的时候，因为那个大楼它只有一个电梯间，然后每天早上大家基本都是 on time 去上班的， 对， 踩点去上班的，然后。你本来其实如果你要是按你预计的时间，比如说59分到楼下，然后坐电梯上去，1分钟是刚刚好够打卡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前一楼是大拥堵的状态，就本来你是可以 on time 的，结果最后你就超时了，就是因为在楼下排队等那个电梯。 哎，但是你不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上班的考勤软件，它是可以，就比如你的办公室是在比如说18楼或者21楼，它是可以辐射到一楼的，就是其实你走进那一楼的大厅就可以打卡了。 如果他不打卡会不会更方便一点呢？ 如果不打卡当然是会更方便一点，对不对？但是前提是就是公司还是需要打卡，然后如果是需要打卡的话，在楼下比就很方便了嘛。 那倒是， 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一个新闻是在泰国，其实实际上现在日益增多的旅游的人群已经使得他们的机场严重超负荷，所以他们不得不扩建已经就是严重超载的机场。那也是根据这样的报道，泰国将会把他们的曼谷的国际机场的承载量提高到4000万人，原来是3000万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通过 Air Help 这样的一个评选机构，全球前三名就是最优质的机场分别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德国慕尼黑机场和香港机场。那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承载人数可以达到6000万人。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小 case 了，因为我们的国际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承载量是9000万人。 我们是国际大都市好吧。 对，但你说实话，我每一次就是去 T3 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就走很多路。就现在你知道，就 T3 除了 ABC 之外还开了一个 D 岛嘛，就是如果你之前是需要坐国际航班的时候，你才需要坐那个小火车吭哧吭哧吭哧的坐到另外一个岛上，然后现在你有一些国内的航班你都必须要经过那个小火车吭哧的坐到那个 D 岛上去坐了，所以说就是去，对，然后去 T3 就是真的是让你觉得时间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所以赶飞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提前再提前，不能 on time 去赶飞机。 大家有误过机的感受吗？就是没有坐上那个飞机。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普遍，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至少肯定会经历过那么一次。 你有吗？ 我有过。 有过。 我有过，眼睁睁的看着那个飞机在我眼前肉的飞走了，然后跟他说拜拜。 是因为到晚了吗？还是因为排队？ 其实这个还是因为自己 就 是没有提前规划好这个时间，当然跟北京的路况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 对，就低估了北京交通的这个流量和速度。 OK， 那在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就是最后的一条新闻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又新兴的，也不是最近吧，就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说最近又被推到了风口，那就是共享经济当中又出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做共享艺术。 共享艺术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家有个花瓶，我摆了5天之后觉得不好看，然后可以借到你们家去摆吗？ 就是有一些公司它会提供，就比如说我有一幅画，然后这幅画呢我每个月租你100块钱，然后呢你一年付我1200块钱，然后这幅画就会在你们家挂一年，然后你中途不喜欢的话随时可以来换。然后这幅画的最终所有权还是归我，只是说你借到你们家去挂一挂。 那万一要是有损毁怎么办？ 就按照合同赔呗。所以这样的就是共享的这个形式，其实首先是解决了很多，比如说公共的餐厅，然后比如说一些咖啡店，然后他们就不需要去担惊受怕说这个画丢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怎么办，因为这个画就是是共享的嘛。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成本就降低了，他们不用真的去买很多画，他们只要去租这个画就可以了。 云水，其实我看上你们家客厅里那幅画已经很久了。 是吗？但是我们家就不共享。 你要迎合那个时代好不好？ 我们家的书是不共享的，然后这个画也是不共享的，人也不共享。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那这个共享艺术它有就是涵盖的范围是一定指的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比如说现当代的艺术，比如说画啊、雕塑啊，然后它现在没有做得很先锋，因为现在你也不可能把先锋的东西做到家里去放着。 其实我想说，我本人就是一个艺术。 嗯，所以你在你家就是行动的艺术品， 就是行为艺术的生活化体现。 就每天早上按着点儿被踩醒。 对，哎，欢迎你来体验一下。 我不要。 哎，这个可以共享吗？ 这个不可以共享。我不会帮你共享你们家那位小可爱的。 嗯嗯，如果有可能的话，真的还蛮想共享出去的。 OK， 那以上就是翻滚朋友圈的内容，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有没有帮助到大家，特别是早餐的那个环节。那接下来我们来一段音乐，然后音乐过后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时段，一首 Sing a Song 送给大家。 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那今天珊珊外出，所以说我们请来了一位很美丽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心雨。那么今天早上又起得太早了，所以妆没有化得很好，但是大家还要记住我美美的样子和声音哦。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两个时段都要强调妆没有化得很好啊？我同意 Lisa here 说什么共享艺术，明明就是租赁换一个名字。那是因为我在介绍当中其实漏掉了一些细节，比如说像共享艺术它其实还是会比较鼓励就是顾客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啊，不仅仅是说一个就比如说一个供应商然后对待一个想要租艺术的这样的用户，他其实还是鼓励这样的互动的啊。但是具体就是现在什么是共享，什么是租赁，其实确实还是有一些边界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非常喜欢 Lisa here 的这个点评。那我们看到王真也来了，然后心雨姐姐小仙女 是我 自己还要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欢迎大家。那要告诉大家，我们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请到的心雨呢，其实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呢是学播音主持的，现在呢从事的也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相关的 语言艺术的教育， 语言艺术教育的一个创业。 对，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题目哈，叫做创业从有了孩子开始，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他就是心雨他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听起来就很崩溃呢，对不对？ 其实是一段心酸但是又很励志的经历 一定要这样来形容吗？ 对，就是要正能量一些嘛。 OK， 对不对？ 好。 其实我觉得 怎么感觉你这么周杰伦啊 我就很爱周杰伦，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你很爱周杰伦 啊。对啊， 现在 十多年 每一次说我们要正能量一点啊，正能量，看到你的正能量。 对啊，我觉得在这个媒体平台上要跟同学们导入一些，就跟朋友们导入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才可以。那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通过这个一些我的微信啊朋友圈啊然后进来看这个直播，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新朋友们呢也需要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主播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微一笑啊。对，应该是活力982对吧？对， 也是 关注我们的 也是微微一笑，也是活力982，反正就是通过微微一笑关注活力982，点击关注，点击关注。今天来了新的朋友王真，对不对？ 对， 赶紧点击关注。 对，好，王真让我聊聊我最近研究的方向非常非常的杂学。就基本上每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兴的门类，因为之前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只是关注自己业内的那一点那一摊小事情，然后自从就是自己成为了母亲之后，确确实实是涉猎到了很多，比如说儿童教育啊，比如说心理学呀，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尤其是因为又跟这个好朋友一起创业了这个教育公司核桃林之后，我觉得实现了自己上学时候的梦想，应该十年之前的梦想，但是对自己来说又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整体的职业规划应该说彻底打乱了，然后应该是重新再铺设自己未来的道路。 其实我是想跟就是收音机前或者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其实心雨整个就是成长的一个轨迹是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就是播音主持是一个很好的专业，然后毕业了以后呢其实是从事了一两年媒体的工作的。 四年 媒体的工作的 一两年我那两年去哪里了 四年媒体的工作 是， 然后呢后来因 因为宝宝的关系，就是决定做一个全职妈妈。 对，当时还是因为家庭的很多，因为双方的老人都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在北京经济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说去请一个保姆啊，也不放心。说实话， 其实还更多的，我觉得是你对你儿子真的是放不下心。 对，因为 然后其实你挺享受做一个全职妈妈的。 其实当时对，还是怀揣着那么一点小小的那种遐想、奢望、幻想。 对，然后后来从全职妈妈，现在又开始重新回到职场，然后是创业，然后就是共同创始了一个叫做核桃林的一个少儿的语言培训机构，可以这么说吗？ 对，我们是教育这个科技公司。 OK， 然后就是主打的现在就是在做少儿，但其实其他的年龄段的也在做，但是因为刚刚设立，因为我的原因，所以可能关注少儿比较多。那么那个周边的这样资源也是最多的，所以就顺理成章的走入到了这个领域。那么下半年可能要围绕的就是关于高中生准备要艺考的孩子们，去帮助他们来更好的提升自己了，我觉得。 因为上一次新宇过来的时候还是我们朗诵那个小学中学课文，你还记得吗？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有观众朋友或者是有身边的朋友就是反映说，就误入直播间，还以为是进入到了一个少儿培训就少儿培训节目啊。 就每天早间陪伴大家的小叮当读书栏目。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正儿八经的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你现在这个创业项目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困难， 是 或者说你自己觉得真正闪光的点在哪里。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话还是从悲情来开始聊好不好？ 可以， 我最喜欢听人家说人家有困难了。 就是准备好纸巾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接下来这一段呢将会非常催泪。那么也同样啊，大家在我们直播平台上的朋友，如果您也是经历过创业或者也有相同的经历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你这样我真的没法接。我身边应该开始唱这个， 没事。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儿童和妇女的钱有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挣的，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自从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就所有的妈妈，就是尤其是从80后这一代吧，因为我们之前的消费观就是围绕自己的，基本上可以这么去讲，月光族都是从80后这一代开始起来的。然后从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你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买一个包包我要攒一个月的钱，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化妆品我要攒很长时间的钱，但是真的有了宝宝之后，只要这个东西对他有益处，只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我真的可以是不会看那个价格，就只要是当然这个不要超出我的存款哈，不然也不够的话，只要我足够的情况下。对，有朋友说先说流一波泪是吗？那一定是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了。 Lisa here 说 对， 先流一流。 准备好纸巾， 先流一波。 最惨的来了，就是真的是可以，我毫不夸张的讲，自从有了，就从怀孕开始有了孩子之后，我基本没有再给自己装扮过任何一件时尚类的奢侈品或者是时尚类的新衣服。就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还是以前在报社当主持人的时候的衣服，而且我很高兴我居然还穿进去了，因为就生完孩子之后这个身形恢复还是需要了一段时间。然后包括化妆品，就是因为现在开始又恢复到了开始要做上课，然后也要做一些课程的录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在做主持人的一些上妆的化妆品都已经过期了，我要重新开始砸重金去买一批这样的，因为主持人的上镜妆跟大家普通日常妆确实还是要有区别，那么女性朋友们肯定会都了解一些。然后再有比如说当服装是一类，然后奢侈品是一类，再有就是一些自己家里的一些用具。那其实我觉得学艺术的孩子都平常是比较文艺清新派的，有的时候像云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兜里都还没有什么钱，然后我们会去到那个无印良品， 对， 买一个纯白色的大盘子，花了200多块钱吗？我记得还是100多块钱。 OK， 记得吗？那个大盘子还在我家。 哦，是吗？ 还在我家。 赶紧还给我。 不，我要把它留成一段故事。 OK， 对，我那个时候是比较臭美了，就是生活中很作。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做妈妈这个话题开始聊。其实刚刚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在创业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你回答的这个问题是很多有了孩子的女性在创业的时候或者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就如何去平衡自己的宝宝和自己的事业。 对， 对，就真的是当了妈妈之后、基本上都是以孩子为主了。王珍三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不可以在这破梗太多好吧，你知道的太多了。 OK， 所以其实身边我有很多女生的朋友，比如说包括心语，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就是生了孩子的女生的朋友，就很像生了孩子以后就被外星人绑架了， 被孩子绑架。 然后外星人就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外星人，就感觉生了孩子以后都很久见不着人影，然后聊天的话题里面五句不离孩子。 对，会是这样，就尤其是你遇到了怀孕的，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到了那个肚子明显起来的人，你会想跟他多聊两句。 晒娃狂魔。 哎，对，然后在工作单位当中你明显就，尤其在原来的单位，就我刚开始怀孕的时候，之前是跟一波姐妹们一起玩，然后都是同学，都是一个校友啊，一群人，然后就是大家谈得来的。怀孕了之后你明显发现话题逐渐转到了那另外一群有孩子的阵地里，然后真的会有人跟你抱怨说能不能不要老是去谈孩子，也跟我们聊一聊年轻人的话题好不好。 对呀、你看刚刚我问你，我说你的创业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聊孩子、然后我讲到什么话题你都聊孩子， 就是习惯性的。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恢复到那种很文艺清新的小女生的感觉了。 好，现在开始一二三这个感觉 啊。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爱我，我也很爱你哦，嘻嘻么么哒。 所以这个是叫做 Vina Wang。 谢谢OK、然后我想知道的就是你现在创业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有了孩子。 不，我现在创业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的模式当中。对， 从一个母亲的模式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职场人的模式。 对，这个经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得像跟我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才会，或者是兄弟们。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 兄弟们可能不太会有，还是姐妹们。 我跟你讲，我遇到过有男性朋友，他真的他的责任心和他关爱老婆那个程度真的是要强过女性。这个时代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什么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好吗？ 我蛮感动的。就我老公是一个，就是基本上他其实也是挺付出的了，因为你看现在我出来做主持，在做他就在家里带孩子。对， okay， 当然上儿子上了幼儿园还好一些，他就可以有点。 心语，我要给你发第一张黄牌警告，就是不要在节目里面再秀幸福了。好 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还蛮悲惨的。那个，对，我来跟大家讲讲遇到第一个困难，就是因为以前在带孩子之后，从正式辞职。 花心语同学，我们今天就是我一直在 Q 这个主线，我们聊的是创业。 对， 对， 对， 我在聊。 OK， 然后现在创业，我们从孩子的这一趴还要聊多久呢？ 来，主持人给我点耐心好不好？ 孩子的这一趴还要聊多久？ 就是那个恢复到职场人的状态，那个节奏自己完全跟不上了。就你明显能感觉到我要有一段适应期。就大家可能每天正点上班，正点下班，要打卡，然后要赶公交，要赶早高峰晚高峰，自己明显跟不上了，就觉得哎，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放空自己。跟不上，大家语言习惯语言速度都会放慢，然后要调整，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遇到的第一个坎儿。 OK，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就是生完孩子的准妈就是妈妈们，或者是正在怀孕的准妈妈们也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调整自己， 对不 对？ 对， 调整自己。 然后调整自己，然后大概花了一些时间以后，紧接着调整完这个状态，然后发现创业对你来说就是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就是从理想跌到现实，你一定会有一个下落的阶段。对，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对。对，我创业确实是为了养孩子，对，但不要再 Q 孩子了，主持人要崩溃了。 OK， 对，就是我相信每一个走入到创业阶段的朋友们都会经历过。我相信大家决定开始创业，一定都是有一些被逼无奈的心情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或者很好的工作的状态，或者很好的一个收入的这种，或者家庭啊等等和谐的，你不会把自己逼迫到一种，或者你没有那么大欲望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逼迫到创业这个环境当中。 不一定啊，正能量去哪里了？就是我有梦想要去实现。 但现实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生活到就是人家说舒适的环境当中，没有人会去想去突破它。只有当你遇到了一定的 的风险，或者你现在想得到的东西，你现在现实条件满足不了的时候，你才会走入到创业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都会有梦想在，你一定都会有一些就是小的幻想在里面，觉得哎呀，我要拼搏啊，我要吃泡面一个月啊，我要住地下室，我就通过我的努力和汗水，我一定可以得到回报的。但现实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残酷的现实会告诉你，并不是你付出了多大努力你就会得到多大回报，这个确实很现实。但是接下来就很重要，就是不要放弃。就很多人创业创死了又回去给别人打工的其实不在少数，我见过，真的不在少数。但是真正能够从这个创业领域当中坚持下去做下去的人，最后能做出来的人一定会回头告诉你，就是坚持不要放弃。 所以新宇现在是核桃林的，就是这个公司的，你是联合的创始人。 对，其实这个公司最开始它不是属于我的，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说想打打工啊，然后兼职带带孩子，只要有一点能平衡家里的收入就好了。但是后来就发现我去打工的那个平台上的人呢，格局啊和我的理念、可能都不太相符，就是哎呀，说回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吧。后来也是自己决定，那就干脆就豁出去了，那我就创业算了。因为我也知道你要创业的话，你一定是要把最大精力放到你的事业上， 对， 不然你肯定要舍弃一部分跟孩子跟家庭跟老公的这个欢愉时间，不然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对得起你的合作方，对得起你的投资人。对，所以后来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这么大力度的说把自己全情投入进来，但是核桃林这个真的，因为我觉得从广院出来的孩子对这三个字都有情结在。 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有一片林子， 对， 都是核桃树， 对， 所以我们都把它叫做核桃林。然后这个核桃林经常是播音系的学生会去练声的地方， 对， 然后也是很多就是校园活动会发生的地方。所以说你们这个公司的名字也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就是校园里面的元素。 对，其实说起来应该是咱们上大学时候的情节吧。 Okay.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家三五好友坐在一起就说，如果以后我们在主持人，当然还美好的想说，如果大家以后在主持岗位奋斗十年之后可以一起合力啊，我们当时还说开咖啡屋，还记得2000度吗？ 对对 对, 对，当时有好多个梦想，没有想到在毕业五年的时候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其实还是我觉得赶上这个机遇了，还挺感慨的。 OK, 所以现在你主要就是如果是创业的话，你寻找到的，你比如说你的痛点，或者说你解决的焦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以前完全是只是关注专业的一个人，就是我很热爱播音，然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然后有了孩子我才开始关注教育，关注心理学，但是从来没有关注过商业。即使以前自己做财经类的访谈节目，也只是会去关注一些嘉宾会谈的话题，但从来没有那么全情的去投入关注一个商业是如何运作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本身数学就很差，然后现在尤其是就最大的就是 bug, 就是前段时间刚经历过的一段痛苦的蜕变期，就是我的合作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一直在跟我们热烈互动的这些朋友跟我说，让我做一个财务报表，就是预算表。我说预算表怎么做呀，这个东西。然后他说啊，你就拉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我给他反馈进去的就是真的拉了一个 Excel 表格，上面列了一堆名字，后面都是空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填什么数字进去。然后后来他就来问我说，你这个叫预算吗？我说但是对不起，这个就比如说这个车费呀、这个什么什么项目啊，我该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就这个架子到底多少钱我不知道。后来就发现自己，因为以前都是做主持人是真的是别人服务好你的，你拿到的就是一份主持词，你要完成的是整个节目的串联就够了，就只要你把你的妆装好，然后你的语言梳理好，你的逻辑清晰，上台把每个环节梳理好就够了。 那个是电视或者活动的节目的主持人、 对，就以前我做的主持相关事最多是这些访谈事最多的。 Okay, 然后再、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和就比如说我和珊珊平时就是我们都要自己去编稿件，然后自己去组织这个内容好吧，没有人服务我们、我们都是自己服务自己。 对，这是要说一下，就是水他们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现在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其实跟大家定义上的主持人不一样，是自编自导自播自演自嗨。 所以所有的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他其实实际上每一天的工作有很大部分的程度都是需要去自己去找内容， 对， 然后把这些内容编辑起来，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栏目就是我们一条龙从最开始然后到最后。 对，其实也是一个自己经历。但是你没有做过预算表对不对？ 我做过预算表 啊。你有做过？你有？ 我都会把它写的很多， 去拉过赞助这些也都有 拉过。 那就是也是经历过相关这些东西。 对 对，但其实我说实话，我是觉得一个创业公司里面一定会有人对钱更敏感， 对， 更聪明， 是的， 然后更机灵， 嗯， 所以说就让这样就是本身对钱有兴趣、有欲望，而且有管理能力的人去处理钱的事情就好了。 对， 因为看你的样子就是不太会处理钱。 嗯，也不是啦，就作为一个金牛座的女生来说，其实还比较关注，但是就是从来没做过。 但是会打理生活，节约生活成本，然后精化生活的这个就是花钱，和在公司去挣钱和管理公司的钱是两回事。 哎，你说到点上，特别不一样。嗯，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经历了有孩子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对自己倒是一种提升。 嗯， 就自己现在统筹规划这方面确实比当班长的那种状态要好了很多，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在部署工作啊安排上的时候还是会总结了那么一些。就我觉得每一个母亲真的都是伟大的，因为她一方面可以协调好自己的工作时间，一方面会用有限的家庭时间去协调处理家庭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包括很多突发状况。因为有了孩子每天都有突发状况，你要去应急处理，这种能力的历练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其实还是提升飞跃很大的。 每天突发状况，嗯， 对， 时不时的就来个大的，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发现大了好多， 是吗？ 真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儿可以撼动我的心。 所以，比如说，你有哪一次就是你儿子，就是你宝贝，然后造成的这个突发状况，让你觉得真的是吓到，后来想着都后怕。 我觉得对于每个母亲来说，一定都是一样的，就生病。 OK， 嗯，一定是生病，就是你有什么事儿都没事儿，就千万别有病。我有一次就是正在单位，我们的网友可以稍稍的来跟一下我们的节奏。这个 你看到最后我都很识趣的把这个话题丢到了孩子，对吧？ 对，好，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就那天还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然后突然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幼儿园的老师说孩子发烧了，然后他呢又在远在南，就是城西，对，南边儿， okay， 北京的南边真的对于我们来说隔省一样的远。然后当时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当时就把手头的工作迅速处理好，安排好今天其他人要干什么，然后飞回家里把孩子接了回来。但实际上当时还好，没有什么大事儿，没有去医院，然后就给他买了药应急处理了，然后哄睡了，喂了饭，因为他那天吐了。所以当时真的挺害怕的，因为从幼儿园老师的那边得到答复就是孩子吐了，然后把早餐全大吐出来，然后还发烧了。当时作为妈妈真的特别的揪心和紧张，就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哎，你知道吗，就是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做养儿才知父母心， 是真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从我的成长经历上来说，就从什么时候我开始越来越懂我妈妈，就是从我身边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一个两个三个都成为妈妈，然后我就眼睁睁着看着他们从非常莽撞的然后不懂事的少女，然后从那种就是小女人，然后突然瞬间就拥有了一种慈祥的母爱的光环， 是， 然后经常会讲出一些我就是不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听到他们讲出来的话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就是这个母亲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聊孩子了， 对， 网友真的 小苹果说是创业，怎么还是在聊孩子呢？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创业跟养孩子的辛酸历程是一样的，都是在 心的。请看题目，我今天起的题目叫做“创业从当妈妈开始”。 今天的主持人都好强势啊！ 我们不算强势了，珊珊在会更强势的， 是吗？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虽然是创业，但是因为心语是作为一个妈妈，就是特别是有了孩子不久就开始创业， 是因为孩子才创。 才创了业，而且创业的内容其实也是关于孩子的。 对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话题也没有聊偏了。 对，其实我为什么觉得就是孩子那个给了我创业的机会，真的是因为每一个当了妈妈的人之后，你就会开始或多或少的去关注一些关于儿童教育的话题，就是书啊，或者看一些这种东西。真的是这样，就自己会买很多，比如说0到1岁的孩子该吃什么，该注意什么，然后再往后会关注，比如说幼儿园之前入学前的孩子的心理成长是怎么样子的。因为自己是做主持人的人，所以以前也比较关注到这些心理学，然后也会关注到其他，因为主持是个杂学，他会关注到很多其他领域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比较好奇说，哎，那么对于小朋友的心理成长阶段会不会更特殊一点，那么我们作为妈妈该怎么去引导他，然后从这个阶段开始加入了一些，当然自己也是比较喜欢，也比较天分吧，我觉得当然聪明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就总结了很多，就是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引导孩子去学习啊、该怎么去引导孩子说话，该怎么去跟孩子互动交流。然后 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刚刚的这几句、怎么引导孩子说话，怎么和孩子交流，是他创业的内容。 对，是的， 因为他们从事的这个内容就是作为就是少儿或者是儿童的语言、或者是一种就是整个的培训和教育， 对，是，这个是， 对不对？ 这个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就是你把自己的就是整个受到的这样的训练，就是你儿子也锻炼了你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嘛， 对，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 然后你就把你受到的这些训练，然后再把它放到别的孩子的身上， 就跟其他妈妈和老师们共享，然后给他们一些我觉得更好的方法。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学艺术的人都是他有一方面他是很聪明的，就是人家说学艺术是需要灵性的，这点是很对的。 OK，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在这个时段当中是介绍了心语他创业的一个动机， 是， 然后其实也简单的带了带他的创业的项目。 对， 那在接下来的那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去分享就是心语在创业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一些总结，也是给大家特别是广大要创业的同学或者是正在创业的朋友提供一些借鉴， 对， 然后也提供一些能量。 对， 那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一首 Traveling Light 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调频 98.2 AM 927，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心语，我是现在开始决定不聊孩子，只聊创业的心语。 我是发现心语的创业就是教孩子，所以聊创业就是聊孩子的水水。OK， 要提醒大家，除了通过 FM 98.2和 AM 927之外呢，你们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大家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这个活力982。然后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这样的形式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也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时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核桃林教育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华新宇，也是我的朋友，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创业这样的话题，同时呢也是分享关于孩子的话题。因为新宇是一个2岁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同时呢也是从事就是儿童和少儿教育这样的行业，现在也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正在经历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少儿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不 对？ 对， 是的，就在了解这个中国应该说这种艺术教育的这个应该说一个新的变革期吧，对我来说。 那我们就来单刀切入这个问题吧。 好呀， 直接切入这个问题，就是在你就是创业以后，你发现就是中国的儿童的或者是少儿的艺术教育普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过去这个时代，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儿童的艺术教育当中占主导的都是音乐美术，这是常年的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公认的，尤其是他首先他在小学课程当中就有，那么他作为一种特长来说，它是可以加分项目的，所以都是这种社会的或者各种这个分数的导向化，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对孩子学了确实有益处，可以增长智慧呀，然后可以培养情商啊，可以培养乐感，可以培养什么。但是像现在比如说舞蹈都也算老门类了，像我现在做的是语言艺术教育，而且是中文的。因为我跟很多人说到这个语言艺术教育，大家第一反应的还是英文，可能这是因为也是中国多年来学习英语会加分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通道， 而且高考就考嘛， 对，但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学中文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开始不是很了解，说哎，你们给小孩教播音这个东西他听得懂吗？他以后又不是要做主持人，他为什么要学这个？我跟很多人家长也会去讲说，因为一个人他从你看我们像我儿子现在是2岁，又谈到孩子不好意思啊，带一句啊，2岁的小朋友在之前他基本上是属于听力在吸收积累的过程，然后他要从基本上2到4岁开始进入 入语言爆发期，从4岁开始进入语言关键期，到12岁，他到性格培养期结束这个阶段，其实学习一个我们说中文也好，学习一个美的语感的正规表达和交际用语的这个正确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是刚开始去接触这个社会，他要通过语言和通过其他的，比如说跟别人的交谈，来培养自己学会去跟别人打交道，学会去跟世界打交道，那么他的方式方法就非常重要。而普遍来说，其实很多成人都不见得很会，或者说很多成人用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嗯，所以语言教育其实不仅仅是说让他把普通话说好。 哦，对对，因为其实我个人就以我的教学理念，在孩子12岁之前，我们都不提倡给孩子做正统的正音练习。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波泼孟泼发到哪里不好啊，我可以给他纠正一下。对于12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并不提倡，是因为在这之前， 那老师如果我的普通话说的就是特别不好嘞， 就如果你要是有一些语言硬伤的话，是可以来找我们的， okay， 我是可以来帮助你的，来看看我们到底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嗯， 啊，因为有的很多孩子心理会导致他表达上不好。 Okay， 比如说找我最多的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特别不自信，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的孩子提升自信。学语言其实是非常好的，就学艺术语言来说，对孩子来说非常好提升自信的方法。 嗯， 因为他以前可能比如说父母平常就不是很爱跟别人打交道的人，那么他能学习的唯一的模板就是爸妈，然后他能学习到的就是可能就是往后躲，或者是见到陌生人就不敢张口。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训练的手法，比如带他进入游戏的课程，比如说讲寓言故事，然后比如上舞台做主持，来逐渐的，或者上一些节目哈，来逐渐培养他的自信，慢慢的通过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学期，孩子就会有很大的蜕变。家长就会来跟我们反映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在陌生人面前已经会主动去跟他say hello 了，比如说跟外国人或者跟中国人他都可以了，都有自信了，然后会眼神当中就能流露出那种绝对的自信。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于孩子最大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孩子自信的这个培养过程其实挺困难的。嗯，对不对？ 是，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就这个东西其实你得得法才可以，就你他是有他。 那法在哪儿呢？ 法就是学习语言艺术，其实很简单很快速的一种方法。 嗯， 怎么说呢，比如说学习绘画，它是一种培养内心自我世界的一种东西，但它不见得能帮助这个人与外界学会打交道。 嗯，因为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各自画画的只有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儿。 对，但是你看我们教的就是让小朋友如何跟别人打交道。 嗯， 然后让小朋友如何用更优美的语言培养他好的语感。就再功利化一点，比如说学习语言艺术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增长作文的分数，你信不信？ 我信。因为其实在学习英语当中，就是英语学习当中，老师也会经常强调说，其实听和说是一组练习。 是， 一般来说听特别好的人，说不会太差。 对， 一般说的好的人呢，不，就这样来分的。就是听和读， 对， 这两个其实实际上都是输入。 对，是， 就你在听然后你在读的时候你都是在输入。 是， 然后呢说和写是输出。 是， 所以一般来说会说的人一般写都不会太差。 对， 然后会读的人听不会太差。 对， 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思维是基本上经过了两道程序。 嗯， 第一道程序是反映这个话题，反映我想写的这个东西啊，我反映出大概的脑海当中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理念和概念化的东西。它有的是偏理性的人可能是理念的东西，偏感性的人可能就是概念化的东西。然后我会再经过第二道加工，叫择词。 嗯， 那么选择词汇的时候，就会一个是来源于你过去的素材积累。 嗯， 就是看你看了多少书，这个确实是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看于你以前的使用过哪些词汇。 嗯，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看过很多书，他当他会说的时候他一样不会，就说的语言很匮乏，会有这样，很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会。 那么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生活当中也会词穷。 对对对， 就是感觉好像有个东西要蹦出来，但是总是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嗯，然后当你落到纸上去写的时候，因为有过了第二道择词的程序，然后又给自己了一小段反应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脑海里去回想啊，过去我想到这个词儿，那比如说我表达一个美好的情绪的时候，我有这样这样几个词，我选择一个最文绉绉的啊，最要 咬文嚼字的词儿对上去，或者怎么样用它合适的方法。那么其实写作是这样，而语言其实是其实省了一道程序，它省了写作，它实际上就是在择词的时候，在你脑海中反映词汇的时候，用语言快速反映出去，那么其实它是缩短了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的最后一道程序。那么实际上你多的去训练你的语言表达，在你的写作上是可以大幅度提升的。这真的，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是这样啊， 是这样。 欢迎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的节目《微微一笑》。那今天在《微微一笑》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核桃林教育的联合创始人华新宇女士，也是我的好朋友。那新宇呢，从刚刚从聊孩子啊，作为一个妈妈来说，聊自己的孩子，然后聊到现在的儿童和少儿的一个语言教育，让我觉得好像其实实际上你确实是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经验又运用到了你的教学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 然后现在如果是一个孩子在你的，就是比如说他过来是一个新的学生，你现在发现就是普遍来说，你的比如说学生当中，就是表达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前面有讲过，就是不自信，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东方，尤其是中国， 就除了不自信之外， 对，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正确与人交际，就不会正确表达，无论是朗诵也好，朗诵可能大家单纯意义上理解就是电视上看到主持人拿着一篇稿件啊，很优美的那样的去朗诵啊。我如果爱你，不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朗诵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刚刚我们也讲过。那么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感觉大家尤其一个孩子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张嘴说出来的东西不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东西，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老师，尤其是作为一个语言艺术的老师来说，现在有的时候在各种大的比赛平台上看到会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敢去接这样的比赛的评委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接了这样的比赛的评委的原因，就是你说让一个小孩你要去朗诵一些大江大海，然后比如说大山大河的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比如说5岁的小孩，他没有那个感觉的， 对，他没经历 过，他只知道一只小毛毛虫可不可爱，然后一只蝴蝶美不美， 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他一起来就是那种就是又要就是大灾大难，然后大情大感的那种，你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打分， 对， 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就是你看到一个天真烂漫长得很 Q 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穿的花枝招展的站在舞台上故作愁苦的那个样子，你都会为他心疼， 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少儿语言教育的一个很大的误区。 对，是，这是过去我们中国，应该说实话，就是这个社会是功利化的社会，没有办法，我们要高考，所以大家在语文课，就我们叶圣陶老先生当年他是语文之父嘛，他定义语文这两个字是他创的，是他定义了我们现在沿用40年的语文课。他说了，语指的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语言，文指的是写作的这个功夫，而且是语在先文在后，但在我们的语文课上，我们着重了文，基本上是放弃了语，这也是因为我们高考的功利化。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因为， 所以提议高考应该要加一个口语。 其实这个现在，其实你从今年的整个政策导向，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在注重着重的在关注，尤其是习总书记，我觉得他很关注大家的这个应用能力上，包括他跟很多部级的领导要求一定要脱稿演讲，其实有很大的相关度。那么就说到刚才咱们说孩子们在舞台上表现一些不是自己年龄段该有的语言，说出不是自己年龄段该有的话，也是过去的一种功利化的导向。因为大家会觉得名篇，它之所以成为名篇，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绝对化的啊。然后对，对，很多朋友说，对，直播是， 对，我来回复一下，就是在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位肖同学，他问，他说收音机和直播不同步，然后他说珊珊出差了，对了，珊珊出差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嘉宾新宇，然后明天呢将会是王爽和他的搭档，后天也是王爽和他的搭档，我和珊珊会在周五的时候回归，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是珊珊在还是我在，其实微微一笑的宗旨是不变的啊，就是能在一个大早上的陪伴大家聊一些有趣的有料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和新宇聊到的是少儿的语言教育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需要去关注的话题，不管你是有孩子， 对， 还是说你自己其实是处在一个语言表达其实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不太好，或者是需要去进步去提升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 都是非常需要重视语言教育。 对，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只是对孩子很重要， 王娟为我们的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鲜肉，谢谢你这样评价我，谢谢。 对，就是不只是成年人不只是孩子，其实成年人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些东西而刻意的去装作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领导让我讲话，那我为了表达我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或者怎么样，我会去装作另外一个样子。那么在成人世界当中，有的时候装可能是很无奈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放在一个才几岁的在童真在自己最浪漫最幸福的年代的孩子身上，其实很可悲了。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用一个语言老师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你要想表达好，你想无论你是朗诵也好还是与人交际也好，如果你想让人感觉你是一个真诚的状态，你说出来的东西，你的语料一定是你所经历过的，那一定是这个东西你所有感触的，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出来别人才能体会到你的真心和真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其实语言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伴随你人生不同阶段和经历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我20岁的时候可能读一篇文章我是这样的感觉，当我经历了10年到现在30岁，我再回过头来读同一篇文章，我的整个人生体会感觉都不一样，因为这10年当中我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能表达的东西的程度就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他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那个很快乐的童年的阶段，不要为了故意说会迎合评委的爱好，或者你觉得评委的这种爱好，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家长的误判，评委真的不喜欢这样的孩子，还是喜欢最真实的表达，最真心的表达最重要。 对，特别是一个小孩，如果你能够生动的然后有趣的去说出一个让我觉得很可爱的故事，那其实我给的分肯定会比那些就是有一点故作惆怅然后故作大人状的那样的朗诵更好。 其实很多大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不喜欢，对不对？ 对不对？ 对，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就是首先还是要回归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对， 对于一个就比如说，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艺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都存在。其实我觉得成人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因为我们过去这40年高考当中大家缺失了最重要的一门，就是如何说话。就如何好好说话，虽然有相关这样的书籍出现，但是说实话还没有，就是除了播音系的人一直在学一直在研究这个之外，但是其他的社会上就是除了要做播音员主持人的其他人想接触到这个的基本上很少，除非说你去学演讲学口才是有这样的课程，但是那也偏功利化，它是一种应记的技巧的门类。没有，其实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做得很好的说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使用好自己语言这门工具，那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你能举几个就是比如说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比如说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会跟孩子去比如说怎么去应对，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这个太多了，就比如说大家经常可以去想到一个笑话，东北人，咱们举个笑话啊，东北人说东北人最经典段子就是你瞅啥，我瞅你咋的，然后下一句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打起来了。对，其实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尤其对于孩子的世界啊，很多时候肢体的冲突，就比如说我轻轻推你一下，可能他不是故意的，但另外小孩就会觉得你打我干嘛，然后两个人就扭打成一团。 会有这样的吗？ 会， 东北的孩子是吗？ 有可能，但是孩子有时候就是，其实不只是孩子，成人也是。比如说我们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不小心别人踩了你一脚，如果这个时候你赶上你心情特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语气重了一点，你会跟人家说你干嘛呀，然后对面那个人心情也不好，因为几高峰节也大家都很热都很燥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这一两句语气把握不好的语言就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甚至也会有这种因为语言冲突造成的校园暴力事件的悲惨事件也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只要大家， 所以心仪姐姐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放平你的心态，就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就是大家平常都没有人跟你说你要关注你的语言，一句语言是可以引发一个国家战争的。 比如说我问你，我说你丑啥，然后你怎么说？ 你美。 那是真的。 对，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幽默啊或者是其他更好的方式去回复语言，而不是那样直给直的去爆发自己的情感。因为你会，因为我记得有上次是看谁说过一句话，说高情商的人是会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就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情商高不高，就是你如何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在你最 躁的时候，你不会直给直的表达出你很躁，而是给出一个那个你可以控制好的语言，然后可以幻化成一种大家能接受的状态。那么其实沟通交流，尤其是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就顺利很多。 是， 嗯，真的是这样。 我最近发现你整个的语言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跟你处的环境和你即将要处的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就是你表现的语言稍微谦和一点，然后柔软一点，其实是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帮助。 对， 而那种就是浑身你觉得就长满刺儿的那种，就是他其实真正的并不是因为内心是那样， 对， 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可能导致他的语言比较带刺， 就没有接受过训 练，然后生活就越来越不顺。 是， 嗯。 对，其实很多人他内心世界很斑斓，但是他并不会表达，或者说他不会说，然后 就可以去画画， 也可以。但是如果遇到不懂他的，当然如果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懂他的人，他们可能就如果是异性的话，可能就成为夫妻了。那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当中，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跟你24小时共处在一起，他不见得那么迅速能懂你的世界的时候，就会因为你的一些反馈而对你进行一些误判。那这个就如果在工作当中就很要命了，因为他可能会有的人可能真的会因为标签化而导致会对你的工作进行一些人为化的一些干扰，或者是人为化的一些误导，导致你的工作就会不顺利。这种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在工作当中的人都遇到过， 对不对？ 所以其实学习语言对孩子很重要，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因为做这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喜欢很多主持人啊，不只是因为长得好看，可能更多比如说大家很多人喜欢珊珊，对吧？在这个节目当中，因为大家会觉得珊珊是一个很活力的人，对吧？珊珊是一个很会调动气氛的人啊，听珊珊讲话，听珊珊讲段子很开心。 对， 其实这也是珊珊运用了一些语言的技巧在里面。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语言比较快。 对，所以你看，其实我现在是一个生活化的状态，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语言技巧，可以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很活泼、很欢乐的。那这样的话，大家能从我的语言当中接受到了。 瞬间就做成了少儿节目。 啊，对，最近讲的寓言故事比较多，对吧？那大家可能一下就会被语言感染到。语言是一个工具，它是自己没有好坏的。那么你使用的目的和你使用的方法会决定它的好与坏。所以大家平常一定要去慎用自己的语言，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带的小孩大多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我现在带的小朋友大多数是在上学小学。 小学。 就是、应该说是基础教育阶段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小学，然后幼儿园比较多，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将会往这个高中的高中学生这个群体的比较多啊，成人其实也有在带。 所以大家都叫你心雨姐姐。 对的，心雨姐姐是小仙女哦。 嗯，所以说你的孩子就要叫他们叔叔阿姨。 都说了不提孩子了好不好？ 好， 我长得这么年轻，万一要是有这个各位观众好像对我有别的好的感兴趣的人呢， 也没戏啊。也没戏啊，能干嘛？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就是很多明星不暴露自己的婚恋史的原因。 OK， 终于发现了。所以其实我们的节目其实接近了尾声啊，想问问心雨，就是从一个母亲然后到创业，其实很多困难或者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或者你发现的问题我们也都聊到了。然后其实我个人特别想问问你的一个感觉是说，你觉得生活当中这样的转变，然后你从中学到的就是和以前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对自己的提升，就应该说适应这个社会吧。虽然其实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谁是比较了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因为期末考试学习方法的问题吵架，然后吵到哭起来。 是，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虽然我现在还是在坚持自己的很多东西在，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坚持自己的东西在，但是有的人是可以很快的适应这个社会的，有的人可能速度会慢一点。那我就是从因为很多都是被迫的情况下，孩子其实来的也很突然，并不在我的这个跟我老公的计划当中。然后其实辞职当时这个决定其实也挺仓促的，也不是因为原来在那么一个国家媒体上做主持人还是挺风光而且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到后来开始那个决定从全职妈妈又进入到了一个 半带孩子半这个兼职的状态也是被迫的，因为家里 然后现在其实实际上是全面回归工作， 现在基本上算是放弃家庭了。其实这个对于老公儿子还真是挺愧疚、哎、 你不要这么说了，你知道放弃家庭是说 因为真的精力顾不上、 嗯、 真的顾不上。 因为昨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到了30岁逗号才发现生活与工作两不误根本就是扯淡。 对，真的是扯淡，因为明年我就30了、嗯、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嗯、虽然长得很像是三，对不对？嗯，然后 我发现你和珊珊都有这样的共同点。哎， 没有，就我们都是很自信的人。嗯，然后 超级自信的呢。 自己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也是送给每一个要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状态是对你创业团队的影响会很大，有的每一个创业团队都会经历很艰难的一个蜕变期，会很艰难的，当你真正说我真正做到正轨上了，那都是你很了不起了，很多人都死在前面的半路上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最重要，要去接受一切周围的变化，然后调整好自己，用自己最平和的状态去面对人生的艰辛前路。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强行升华。你刚刚是在强行升华。 就真的就有的时候生存对于这个尤其是大都市的人来说，生存还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但是不是说活着就吃口饭活着，对这个中国这个社会来说其实已经因为咱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已经是在国际化上很好了、 嗯、 大家都不会饿死了，这个时代基本上你听不到饿死的消息了、 嗯、 但是真正好的活着就生存指的是什么，就是我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生活的状态。 嗯， 因为每个人生活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想要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不一样，你想要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想能做到哪个状态，有的人可能会奋斗40年才能做到哪个状态。 对 对，所以就是调整好自己最重要，每天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最重要。 心语一贯的就是打完鸡血喝鸡汤、 yeah. 嗯， 虽然可能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 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早晨能给大家一些能量吧、嗯、特别是正在上班的或者是去上班路上的朋友、 yeah. 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在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当中多思考。 是， 但是我其实是觉得很多时候坚持我们生活走下去的除了小的细节当中一些感动人的瞬间、 嗯、 之外呢还会有很多普世的道理。 对， 这些普世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们不厌其烦的所说的那些正能量。 嗯， 就是相信善良啊，相信爱啊、 嗯、 其实实际上真的是在每一个你挺不下去的时候多想一想这些朴素的道理，或许生活就会改变得好起来。 没错。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嗯、您即将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的节目和后天的节目都是由王爽和他的搭档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内容，那我和珊珊会在周五回归，也是希望大家明天也是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微微一笑，我们明天再见了。谢谢心语今天来做客今天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的支持，那也期待下次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继续共度美好的早晨。 OK， 拜拜。 拜拜。 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就到这里，一首悟空送给大家。